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今天的萧瑟终于还是浓墨重彩的到来了。当最后一朵月季花瓣从窗台上飘落时，寒冷终于挡了刀，另一切花草都为之凋零。好吧，还是那句老话，会有一些安抚人心的作用。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早上好，我的朋友，这里是在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温情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今天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组好听的对唱和重唱暖场歌，来听容中尔甲和旺姆带来的《天籁之爱》。 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我把自己唱着，你听到了没？风里漂浮着什么？花瓣还是露水？我把欢乐散布，你收到了吗？ 用天来撑地呀，中国爱那索，幸福随着夜，梦想来临哟。用天来撑地呀，中国爱那索，希望不遥远。 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我把自己唱着，你听到了没？风里漂浮着什么？花瓣还是露水？我把欢乐散布，你收到。 随着夜，梦想来临哟。 遥远。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一首老歌《陇上行》，很多人记住的是歌手张明敏的独唱版本，刚才耳边是梦之旅合唱组带来的重唱，怎么样，是不是也很好听？大家都知道，重唱是声乐演唱的形式之一，它是指两个以上的演唱者按照自己所分别担任的声部演唱统一乐曲。按照声部或人数呢，可以分为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六重唱等等。接下来的这首重唱《追风的女儿》来自一对我很喜欢的女生二人组，小月 张嘉。 风来雨也到，雨也落了，云已被风拥抱就哭了，再也忘不了你对我的好，被你骗到连天荒也老。雨在风中飘，泪在我的眼中逃，逃到天涯海角找不到，我在雨中找，爱你原来是个牢，雨一停我也不见了。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阿哥阿妹情意长啊，好像那流水日夜香，流水 秋千荡到星空里， 前荡到天空里，好像燕子与你 来自韩红和孙楠的对唱《婚事》，重新编配的版本有了更多现代都市人的表达，不过歌中的真挚情意倒是未改半分，还是歌曲本身的经典抵挡了一切岁月里可能磨去的色调吧。感谢作曲家雷振邦老人。接下来的这首经典老歌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云南，来自于那里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以彝族萨尼风格的曲调定下了主旋律，同时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音乐。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由成龙、刘德华、周华健、莫文蔚、谢霆锋等等68位歌手带来了一版豪华阵容的重唱合唱，名字叫做《远方的客人》。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刘慧邀请你稍后继续在歌飞扬里来感受对唱和重唱这种演唱形式带来的美好视听体验，待会儿见。 山花儿等人栽，等人栽。 逢人谷，随迎风来，期待人们割下来，割下来。

谢谢明亮和朱杰带来的对唱《爱恋》，江南女间碰撞出的爱的火花所能达到的热度，表达的淋漓尽致。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今天要与大家来感受对唱和重唱的魅力。我们继续来听的这首对唱来自凤凰传奇的成名歌《月亮之上》。高亢清亮的旋律在草原大漠上飘扬，节奏化的说唱为这首融合了经典民歌元素与电子音乐作品层层不少，一如它诞生时给人带来的那种遐想与震撼。 身体开始思想，马头琴悠扬，马来琴穿场，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你的纯洁将我的心紧紧捆绑，哦，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美丽的月亮你让霓虹暗淡无光， 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下满身气满身落 Oh yeah Oh yeah， 这种艺术形式一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被人们所喜爱，多声部展现出来的感觉一直让听惯了更多独唱形式的我们有更多意外的惊喜，这样的惊喜来源于音乐本身，也来源于歌手本身，为更好的表现歌曲提供了更多可能。这首翻唱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有请声音乐团的两位小伙子为你带来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明你啊我懒得的吧，明你啊

连续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已故歌唱家布仁巴雅尔和女儿诺尔曼·达雷的《乌兰巴托的爸爸》，以及姚贝娜和亚东·达雷的《冈拉梅朵》。那我们现在来盘点一下，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些歌曲，表达了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感受的是一份乡情。阎维文和雷佳要在这首《明月情》里为您来讲述风景秀丽、水雾如云的宜春明月山云谷飞瀑。感谢收听，我是刘慧，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当晚霞悄悄地离去，我和明月相会在山间，的月光把我陶醉，心中汹涌流着爱的山泉。 那苍松翠竹是我们常绿的情缘， 那君风飞扑是我们永誓言， 那苍松翠竹是我们常绿的情缘， 那君风飞扑是我们永恒的誓言。 多少浪漫，你是我。